压寨夫人做不做？ 给你当妈。 我就是未来的寨主，你想什么呢？ 正说着，何峰从前头走过，王大嘴喊了声： 少当家。 何峰看到两人，转个方向走过来，谢池这才注意到他手里提着只灰兔子。 哟，还抓着兔子了，个头不大。 何峰突然将兔子扔到谢池腿上，他迅速接住他，两手搂着。你干嘛啊？ 给你抓了，有点瘦，养两天再杀。 是有点瘦，这都啃不到几口肉。 放了他吧，他在发抖。 随你。大早上溜达什么呢？ 哎呀，都怪我，本来说给他炖鸡汤送进屋的，我这起晚了点，让姑娘自个儿跑来厨房找吃的。 屋里太闷了，我出来透透气，顺便喝点粥。 嫌闷呀？那好吧，我带你溜溜去。 那我还要跟着吗？ 嗯。 去哪儿？ 透气啊，想透气就带你好好透。 何峰带谢池去了老地方练枪场。谢池看着远处的一排枪把，倒吸一口气，这下好了，又得当靶子。何峰弯腰看着他的眼睛。 想什么呢？ 我靶子。 怀念了？ 我伤还没好，你忍心吗？ 忍心。 这么玩对你来说毫无挑战，没意思。你想玩，我们就玩点不一样的。 说说。 我们打个赌。 什么赌啊？ 青阳子啃着玉米从远处走过来，谢池指向枪吧。打枪，赌谁能赢。 青阳子，你听见了没？ 嗯，听见了。 这是第二次有人敢跟我比枪。有意思。 哎，阿志，你知道第一个和三哥比枪法的人什么下场吗？ 什么下场？ 你猜猜。 死了。 死了多没意思呀。赌注是光着屁股在山里面跑一圈。 谢池盯着他的双眸，没有后退。 你敢吗？你是女的，欺负你没意思，换个玩法。 我未必会输。青阳子扑哧一声笑出来，盘出四面八方的玉米粒。何方皱眉看向他，青阳子赶紧伸过手来替他掸掸肩，何方一巴掌打开他。 吃你的去吧。 哦， 你连怎么玩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跟我比啊？ 谁说我不知道了？天天看你玩枪，给你当靶子，我不会都不行。 哼，行，什么赌注？你定。 答应我两件事。 好。嗯，给你两弹夹，能中靶心三枪就算你赢，你别说我欺负你。 你不问我要你做什么事儿？ 不问。 那我输了，你要我做什么？ 给我做老婆。 行。 哼，不行，嫁给我是你的福气，怎么看都是我亏。换一个。嗯，把你送给青阳子做老婆，你要不要？ 青阳子差点噎住，他有些慌，扔了玉米棒，摇摇头。何峰笑着看谢池。 你看，别人都不要你，那我就，哎，勉为其难收下你吧。 一言为定。 输了别哭。 娶我，想得美。哼。谢池学他说话的语气，讽刺性的勾起唇角，冷笑一声，滑动轮椅到射击位置，举起枪对着枪靶瞄准，打到个边。 何峰悠闲地靠在木箱上，看着他与枪靶。 继续啊，先让你练练，再多给你几颗子弹。 谢池砰砰砰又打了好几枪，最多只当了三环。何峰看不下去了，突然握住他的胳膊。谢池肩一抖，刚要缩手，何峰把他胳膊往上提了提。 哎呀，这里绷紧，肩膀别松松垮垮的，枪是这么握的，看准了再打，明白吗？ 嗯。 放一枪试试。 谢池打了出去，正中红心。何峰松手， 算你这一枪，继续吧，还有两枪。 不用，我可不占你便宜。 行，有志气。